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北京时间12:3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今天是3月5号，再过几天就要迎来38国际妇女节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和妇女们的劳动权益哈、就业权益有关。我们要请嘉宾一起来分析几个典型的案例，同时呢，还要和大家特别的来聊一聊，在这个二孩的背景下，女性就业有哪些困难，有哪些歧视女性就业的因素，以及我们该怎么办。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原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李莹李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那么上午呢，我们都学习了，也收看和收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哈。我从里面呢也摘了几条和我们的这个劳动者和我们每一个上班族啊以及退休的朋友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内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此外呢，还要谈到的就是个税的改革问题哈。政府工作报告呢是这么说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关于这个个税的改革啊， 其实在这次很多的委员和代表的提案当中啊，都涉及到了每一个上班族啊，其实也是切身有体会，因为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哎，大家都会算一算啊，交了多少税啊，自己呢上了多少的保险等等啊。我想问问李律师，您对于这个个税的这个调整，那您包括您身边的这些同事们哈，是怎么来看的？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切身到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都挺关心的。 嗯， 而且我也了解到很多的委员和代表也都就这个个税改革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提案和议案。我是支持的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调高起征点。 好，其实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这起征点是一种调节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像政府工作报告里谈到的，就是你家庭的这个支出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范围。 是的， 还有人说呢，就是说这个费率也是一个调整的范围，包括你的这个分几级税率这也是一个调整的范围。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期待吧。 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就是刚才这指的是上班一族怎么给大家减负。那还有呢就是增收，怎么给退休的朋友们提高养老金，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的是继续提高。 这也是利好消息 对，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很关心 的。 好，希望最终呢都能够很快的得到贯彻和落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女性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马上就要到38国际妇女节了。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女性就业呢这么多年了，大家呢也是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感觉到了，其实女性在很多方面就业还是略显困难。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包括企业应当引起什么样的重视。案例一，严某在2011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某旅行社，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严某在旅行社从事旅游线路调度设计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是这么约定的，在本单位工作期间，乙方也就是严某不得怀孕，否则双方劳动合同自行解除，且甲方不用向乙方支持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到了2013年年底，严某怀孕了，身体还不太舒服，于是呢就向旅行社请假。当时旅行社正值业务繁忙期，单位主管人员呢没有批准他休假。2014年3月，旅行社以严某怀孕违反合同约定为由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双方就此发生争议。仲裁裁决后，旅行社可能是不服又起诉到了法院。我们在说法院判决之前，首先我们想听听李律师您的分析，合同的约定一定是我们劳动者一定要遵守的吗？ 是这样的，关于合同的约定，那一般的情况应该是用人单位和就是这个 劳动者 共同的一个协商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合同合法符合法律法规的这个前提下，劳动者应该遵守劳动合同那么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例，它的这个当中的约定，它是限制了袁某的生育的权利那么其实呢它其实是一个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类这样的一个合同，它其实从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它是无效的那么用劳动者可以不用遵守而且这个用人单位去解除他劳动合同，又违反了我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的相关的规定，就是你在这个孕期、哺乳期之间是不能够随便单方的、擅自的解除跟他的劳动合同。所以他还违反了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合同就不能这么签， 是 签了之后呢，你还解除了人家的劳动合同。 对。 这个就是错上加错，是这意思是吧？ 是的。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不是说签了合同我们双方都必须履行，得看签的这个内容 要有前提对，就是一定要是 合法的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合法一个是整个劳动合同，那么部分条款如果是违反的话，部分条款是无效的。对， 就是说法律如果是禁止的，或者是法律明显哈是 明确规定 有这个意向的，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 是 您反着来，那么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是无效的。 但如果法律在这个领域没有规定，没有这样的立法，包括立法的思路、思想、精髓、原则都没有，就纯属他们个人约定。 这个是只要是不违法，那么双方意思表示完全是一致，不能说一方另外一方啊、特别是劳动者相对弱势啊，他是被胁迫的，或者是被欺骗的，或者是被这个被迫的啊、这样的合同，那么如果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那么他也是说明他是不公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啊，那么是双方意思自治原则是可以的，你们可以根据双方共同协商一致、是可以做一些约定啊，但是这个约定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是显示公平啊，你不能是进行欺骗啊，甚至你不能进行胁迫、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约定在工作期间必须着正装啊、来上班，如果出现违反情况，特别严重者啊，我们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可能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要求啊，必须要着正装。 这个还是要看一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要看工作性质的要求啊。那可能有的他是他在某一些特殊的行业当中，他是需要有这种职业装啊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但是呢，就是说他如果没有着正装，你还要看他违反的这个程度。 对 啊，你不能说所有的这个违反了你们相关的约定，就我必须要以解除劳动合同作为一个条件 惩罚 啊，对对对， 这个也是， 所以还是要看对对，还是要看他的程度。 好，那就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能约定你怀孕了就要解除劳动合同。此外呢，就算这么写了，怀孕了，那也不能够就照着这个合同来解除， 是 吧？ 是的， 是的。那肯定啊，对方呢就会闹到这个仲裁，闹到法院。我就很奇怪啊，就是仲裁裁决了之后，旅行社还不服，还诉到法院，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他的这种法治观念的这个淡薄的问题呢？哈， 这个东西呢是这样，我们要这么看啊，一个就是我想可能应该是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是支持了我们的劳动者了，否则不会 对啊， 旅行社不会不服啊，所以就是说。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劳动仲裁部门保护了这个劳动者，那么他不服啊，但是就是说他是不是不服，他就诉至法院，是不是就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是不是他还觉得知错不认错呀？这是两个概念啊，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有这样的，完全还不了解自己错在哪儿了。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保证他的诉讼权利啊，就是说你错了，但是你要去起诉啊、法院也可以要保证你的诉讼权利、 对，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两个概念的问题啊。 好，当事人双方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上诉的这个权利啊， 是的， 这个呢是不能够剥夺的，即使你无知，即使你是法盲、你也有这个权利，对吧？我们这个权利还是要尊重和捍卫的。 对对对。 另外一点呢，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啊。签合同啊，不让怀孕啊，否则解除好合同，怀孕了然后解除了，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严某在这个公司里面他是怎么工作的，他之前去应聘的时候是怎么跟人说的啊，在面试的时候是怎么跟人聊的，他有没有给人这种所谓板上钉钉的承诺，我绝对不怀孕啊，就有没有这种人情的因素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他们内部沟通的问题在里面，我们无从得知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啊，确实是有。那么 我想回你一下，主持人啊，就是说，即使是当时严某他在用人单位啊，就让他签这协议的时候，他同意，他说我不会怀孕的。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不能作为抗辩理由，就也不能作为单位啊，就认为他不诚信啊，然后要就是说还要继续解除他这个劳动合同的理由，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他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前提， 劳动者没有必要去遵守。而且在国外的话呢，这个国外的相关法律是明确规定的，就是说类似这样，就是我在在招聘你的时候，你问的无关于你的工作内容、工作的所有的问题，第一我可以不回答，第二我可以骗你。 嗯， 啊，这个是不违法的，就是说我们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你问的问题应该是跟你的工作内容有关啊，就是说你要求他的条件、学历啊无关，包括就是说你是不是很多我们在我们这个，我也是看有一些 HR， 他可能在很多的时候，他在问这个应聘者的时候，他好像很自然说啊，你结婚没有啊？你什么时候要小孩啊？啊，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要在国外的话，因为他跟我结没结婚，我要不要孩子，跟其实是跟我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以及这个工作内容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 嗯， 那用劳动者是可以不回答的，他说可以说无可奉告啊，我可以不回答你，或者他即使是说谎啊也是可以的，就可以骗的。嗯， 好，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流沟通。 对， 那么旅行社， 刚才我说的前提就是说，他只要是一种违法，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他不诚信。 嗯 啊， 就是说旅行社啊，为什么要？后面还要再上诉啊，为什么要跟他死磕到底？ 嗯， 这中间是有多少意气用事，还是说法律观念的问题，还是说怎样，我们并不清楚啊。但是就事实论而言呢，我们来看看法院的判决 哈。好，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北京三中院判的。 嗯， 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本案中，旅行社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限制了严某的生育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旅行社以此为由解除与严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依法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啊，就是这么一个最终的判决哈。 是。 当然，可能企业他也会有他的想法，是不是？ 嗯， 你说我这正用人呢。你之前你跟我聊的呢， 嗯， 就是说你肯定这段时间不会啊歇假， 嗯， 不会怀孕， 嗯嗯， 可是现在我是要人没人呢， 嗯 啊，那企业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种 是 很无奈的想法，是吧？这临时告诉我了，我到哪去找人呢？招人也没那么快呀，啊， 对， 这是留给多方面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 啊， 对， 我们先放到这儿， 对， 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刘某于2007年10月入职某会计师事务所，其后双方多次续订劳动合同。到了2013年1月，她怀孕了。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她休产假。那么刘某呢是外地户口，在职期间呢，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为她上生育保险，后来双方发生了劳动争议。刘某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为他报销2013年1月到9月期间的生育费3800块钱，产前检查费1400块钱，而且也提供了相应的票据。后来呢，经仲裁机关向社保部门审核，他提供的票据中属于社会保险报销范围的金额加一块是3996块4毛钱。仲裁裁决之后呢，会计师事务所不服啊，也是起诉到了法院。也就是说，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他在这儿上班，然后呢，上班期间呢，劳动合同期间呢，休产假了，发现单位没给他上生育险，那么生孩子期间的某些费用就报不了呢，他就提起了这个仲裁。仲裁认为呢，你应该给人报将近4000块钱，法院说我不报，后来就闹到法院了。嗯，哎，那么这个跟劳动合同有没有关系呢？就是签劳动合同需不需要交所谓的生育险，以及这个生育险跟他的户口有没有关系？如果没交，应不应该事后由企业来给他垫付这笔钱？ 嗯，是，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很多劳动者都遇到这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 我们国家就是关于这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它不光是一个就是说薪酬的问题，它还有涉及到社会保障的问题啊。 嗯、 那么这个生育险它就是属于社会保障啊，这个就是社保啊，就我们说的社会保险。 其实社保的一部分、 啊、就是社会保险啊，就是说交纳的一个部分啊。那么从我们国家现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法定要交的险是五险啊，那么这个生育险就是这五险之一，所以就是说你用人单位啊，你交纳生育保险是你的法定责任啊，你是必须交纳。如果你没有交纳的话，你用人单位自行来去支付啊，这个这个职工啊，在符合社会保险报销范围内的那些费用。 嗯， 对。 那这个跟他的户口是外地的、 没有关系 本地的、没有关系， 跟他是不是他只要是你的员工， 嗯 啊，那么就不存在外地和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嗯，那么我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他到现在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单位没给他交生育险，那别的险有没有交呢？ 嗯，如果是他别的险没有交啊、那个他是也可以继续要求单位给他补交。 嗯。那么如果是只交了别的险没交生育险，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也有可能啊、因为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可能性也有啊、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这个五险是用人单位是必须要求交的。 对呀、 我也很奇怪。那么可能一般是在这种相对正规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一般的情况下是要给职工交的、但是可能是对那些小企业啊、个体工商户，或者是那种就是说员工比较少啊、比较小的这种企业，他有的呢他是他的那个用人单位他是这个遵法守法的意识不够强啊、因为他也为了减轻这个企业的成本，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没有能够交保险，甚至可能是就是甚至可能就完全没有保险，或者是只交部分的这个险啊。像这个呢其实对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讲的话呢，他们用人单位是违法的啊。那么就是说劳动部门他可以依职权来去监察啊，行使监察权，或者用这个劳动者也可以进行投诉，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仲裁啊。那么这个法律也会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啊，他是应该补交的、应该是给他补交的。 好，其实关于这个生育险报销的这些事啊、很多朋友呢是在生完孩子之后有一段时间喘息了啊、然后才想起这事儿来。生孩子之前 他也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原因啊，对 对, 对， 所以突然一查没有，那就晚了啊。那事实上呢，大家啊现在可以在这个社保局啊定制自己的这个年度社保账单啊，月度社保账单都非常方便。 对，而且很随时查也是很方便的。 他要提前一两天。 对对、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看你自己社保有没有断过， 对， 社保有没有交全过啊，不要最后发现然后还要仲裁，还要这个去法院。 嗯， 这个对于这个生育方哈、女性或者家庭来说是不利的。当然我们不希望企业老是被我们提醒着催着赶着 对 去上保险。 而且就是说用人如果是这个用人单位啊，如果是聪明一点的话，他的那个职工跟他提这个要求，那他就按法律规定给人家补啊，何必就是说最后弄到 最后 通过仲裁通过这个法院。那么这个一个是也影响这个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开展，而且也对这个单位的声誉也不好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其实生育保险的费率在其他的这个保险当中是比较低的，跟这个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医疗保险相比啊、它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 但是它的作用有很大。 对。 他除了这个 就几十块钱吧， 报销这个跟他的这个工资有关哈。 嗯，对， 除了报销他的这个 非常低， 生育期间的医疗费之外呢， 嗯，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休产假这期间的工资， 就是这个也通过社保来支付。 对， 所以就是用人单位他应该考虑到这个层，就是他可能交的时候是很低，但是他实际上如果是他真有这个单位的职工啊、去生育了，其实他 还是 保障的这个可能，还是要保障很多。一个你的那个和费用啊，社保给你报，还有这期间的一个相关的工资也是可以通过社保来支付。 对，在这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您生孩子了，那休产假这段时间的工资是怎么个发放呢？是按照你们企业的这个平均工资发的。但是有人说了，我工资高于平均工资怎么算？那就按您原来的工资平均工资发啊。如果您的工资低于企业的这个平均工资，哎，那您啊就按就高的那一部分算啊。总之呢，生孩子期间的这段工资是就高不就低，您原来工资很高，那就按您原来走。如果单位的平均工资高于您的月工资，那就走单位的。不过这钱呢也不是企业掏，企业呢也会拿这个相关的材料去报去。 嗯， 所以说企业还真的是有必要给自己的员工把这个险上全了哈。 是，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实际过程当中，有的企业会走这样的一些灰色地带或者是钻空子。就是我们知道上五险啊有一个基数啊，工资基数，比如说您在这个单位基本工资是3500，对吧？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绩效啊，还有一些什么补贴呀、七八八加起来是10000块钱。那有的单位啊，他就会按10000块钱作为一个基数来给您上这些保险。那有的单位呢，他就给您按基本工资啊，3500来给您上这个社会保险。那最后您的养老金还有这个医疗报销这些都不太一样啊，医疗补贴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个细节，还说单位给我开得很高，10000、15000啊，没错挺好啊，咱签合同吧。最后呢发现你上了几个月班之后发现社保是按照3500交的，那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晚了。 对，但是其实这个呢，其实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有一些用人单位啊，他哪怕就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很合适，他还要去这样做。其实可能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税费啊比例是比较高， 是， 而且我们在国际上来看我们的税费比例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也希望提一下建议哈，能不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税费比例，一方面呢能够保证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一方面也减轻企业的负担。 哎，说到这个减税啊或者是降费啊，那我看到了今天上午总理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数字哈，那就是要降低企业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税费。这个税费的这个数字啊，我看到的好像是8000多亿啊，就是不是说今年啊就减这么多，是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啊，就是说原来已经减过一些了，包括这个营改增啊等等啊，那今年是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啊，8000多亿。我想这个个人里面就包括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吧？ 对， 当然还有个人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就是他这五险的比例占你的工资比例的问题。 对，还有就是为企业减税， 是 啊，企业减税。那么其实就会反映到企业的这个用工的成本上面来。 对，是的， 对。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一家企业因为没有给自己的员工上生育险，被员工呢告到了这个仲裁委，然后呢最后在法院当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法院的结论是这样的，依据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为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标准来支付。在本案中，会计师事务所未依法为刘某缴纳生育保险，刘某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因生育而产生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应该为刘某报销符合社保标准的生育费和产前检查费。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个产前检查和生育费的这样的一些报销的争议哈，并没有谈到休产假期间工资的这个发放的问题。那我想这里面自然是不存在争议，不存在争议，会不会是因为企业自己已经掏了？ 可能有，当然了，也有就是说企业正常支付工资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劳动者没有争议。那也许还有可能就是说，可能他有相应的减少，但是劳动者他可能认同了，或者是他不去 追究了， 追究了啊，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是一旦是后者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劳动者还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些规定的话，其实你付出的这个成本，时间也好，财务的成本也好，可能还会比较高一点。 是的 啊，所以其实有些事儿呢是企业它有意为之，有些事情呢是企业确实是不懂相关的规定。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领域的一些要求啊很多，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判例呢，也对今后的这个雇佣啊，包括管理啊，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而很多的公司呢，由于自己成立的时间不长，或者是企业的相关的这个意识不是很强，或者是你聘请的这个人事部门的业务能力不是很专业，就会难免出现上述的问题。 对，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陈某，陈某在2012年2月16号入职北京某规划设计院，担任的职务是标志设计总监，月工资每月12000块，双方签订3年期的劳动合同。到了2014年11月，陈某发现自己怀孕了，便告诉了单位。后来单位呢以陈某不能适应原岗位，公司内部人员调整为由，对他进行了岗位调整， 并且把他的工资标准降到了每月7000块钱。陈某呢和规划设计院多次协商未果，后来不得已在15年5月提出了仲裁，要求规划设计院支付他2014年12月到2015年5月的工资差额，不是原来是12000，后来调到7000，每月差5000，要求呢他支付这6个月的工资差额，共计30000块钱。仲裁裁决了，规划设计院不服，又诉到了法院。反正这个有些啊，有些我告诉大家，实际操作当中啊，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我明明知道我错了， 对， 我也跟你耗， 对， 这个我想李律师应该深有体会、啊、 对，我有深有体会。有的这个单位他就是好像置气，就是说我哪怕就是这点钱我都用来打官司了啊，我也不给劳动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可取啊， 也比较的恶劣啊，他明知他错了他也给你耗，好，那下面我们请您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法律关系。 就是说他这个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怀孕以后啊，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他怀孕了以后他就是说他不适应这个原岗位然后要调整，那么他是不是真的不适应啊原岗位啊，真的是不是因为怀孕而不适应原岗位？那么其实就我个人看哈，他这个因为他是只是做这个标识设计的总监啊，那么这个对这个标识设计呢它其实它并不是说像我们说到的你怀孕你可能要做重体力活啊，完了以后你因为怀孕或者是做清洁工你要弯上弯下不方便，它只是一个脑力劳动啊，其实就是说我认为就是单位啊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是非常牵强的。 那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一位女职工她原来做的是这个重体力活， 对， 然后呢单位说那不行你不能做了， 做不了 是吧， 万 一出现点什么事儿，我们都担负不起，你这样吧，你到前台坐着吧，你负责收发快递或签字什么的，这种比较轻的稍微轻一点的工作，但是工资要给你降，那这样合理吗？ 这也不合理啊，因为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就是说我不能因为不能因为我怀孕了然后来去降低我的这样一个工资标准。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我调岗， 对， 我接受的话， 但是你不能降低我的工资， 不能给我调薪。 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法律的就是说我们他秉承的一个原则，主要就是说女性怀孕她不光是她个人的事或者是她这个家庭的事，她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也是在为人类的繁衍为国家的这样的发展它也在做贡献啊，所以就是说它不能因为它怀孕然后它去做出牺牲它原来的这样一个权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即使是我要按那个交了生育保险，然后我通过社保来支付，也是就高不就低，它都是体现一个保护，更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就是说我们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它对这些女性它其实是做贡献的。 好 啊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它法律这么制定啊，它是有它的这个初衷的。要不然的话呢大家干脆别生孩子了， 是 吧， 是 这国家干脆就别发展了， 对， 是不 是 都是老年人了以后。 对对。对对， 谁给老年人服务啊？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国家保护这个孕期的这样就是怀孕的这样的孕期、产期、哺乳期的这个妇女，不光是一个企业它应该做到的责任，其实国家也是在通过提供相应的服务啊，提供相应的保障，然后也来去行使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 换句话说，如果女士在工作期间怀孕了，单位要给她调岗，那么你调的要合理， 是， 这是不是说不能调，是吧？不能调，那也是太死板了。 对。 此外呢，就是你调岗之后，你不能给人降薪。 是。 涨薪没问题。 是。 但是你不能降低，更不能像第一个案例那样给人解除劳动合同了。 对，是。 好，我们来看看最终法院的判决啊。法院的判决呢，依据的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这么一个当中的要求，女职工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在这个案件当中，规划设计院虽主张陈某怀孕后无法适应原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就此提出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而且他没有能够举证证明他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就调岗降薪事宜与陈某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所以说他这个调岗降薪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当向他支付岗位调整而产生的工资差额。嗯， 是的、所以我们为这个三中院啊，这三个判决啊都是三中院判的，还是要为他点个赞、 他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协商、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给人调岗、还想给人降薪的话， 嗯， 那你们俩得达成一致。 是的， 比如说你原来确实是从事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特别累，特别压力很大，收入也很高， 嗯， 一下子不行了，给你们安排一个特别清闲的地方工作。 对， 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劳动者也能够接受你相应的给我减少一点工资， 双方还是应该协商一致。 嗯，要协商一致，这也是个前提哈。 嗯， 刚才我们所举的只是哈女性在就业过程当中哈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几个案例，这几个案例啊分别是从啊不得怀孕否则解除劳动合同， 嗯， 以及呢是否应该给人上这个生育保险，还有最后就是怀了孕之后是否应该给人调岗降薪，这几个维度哈、提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观点。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很多案例当中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比如说隐形的歧视，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案例，如果说他们的劳动合同继续这个履行的话，你想想这几位女性在这个单位工作起来的话、还会像原来那么顺利吗？ 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尽量的用人单位来去保障这个女职工的权利啊。那么其实对劳动者来讲的话，他其实是在职场当中是弱势地位的，如果是没有自己的权利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侵害啊，如果是他是不会轻易说跟单位翻脸的， 嗯 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用人单位他不能够依恃自己的强势地位啊，然后来去随意的去剥夺或者是去侵害这些女职工的权益啊。 其实我们看很多啊涉及到这个女性就业的争议啊案例啊，我们发现呢企业呢其实往往也是存在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因为你要生孩子，因为你生了孩子，那么你不能给我创造像原来那么大的价值了， 价值， 那所以我就要改变啊我 对 你的这个雇佣方式，是不是？就是企业是从很经济的角度、从利益的角度来考量啊。那事实上呢，在这个二孩的背景下呢，就是很多企业说，你生了一个，会不会再生第二个呀？原来认为生了一个，你会在我这儿是吧？好好干了，不会再给我带来其他的问题了。哎，那么有的企业还担心，你还要给我再生一个吗？所以说，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下，就二孩背景下女性就业有哪些困难，还有哪些歧视女性就业的因素。 是，我觉得这个二孩被我们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啊，我认为也是一个就是从国家的发展啊、人类文明人类的繁衍，国家的发展，包括应对这种老龄化社会啊等等吧考虑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确实是就是说是一个好的政策啊，但是确实也会给女性自己就业带来困难，就是有可能会带来影响啊，我们应该是这么说，就有可能会带来影响啊，因为本身这个女性的在职场当中的就业，她相对来讲是更为困难啊，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二孩背景啊，可能会所带来的影响又可能会更大啊，那么包括就是说你生了一孩以后，二孩他还是涉及到你原来是照顾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现在要照顾两个孩子啊，然后你可能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一次产假就可以了，现在可能会是又再来一次啊，那么可能还有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二孩放开是就是时间不长啊，还有就是之前都是一孩，所以很多这个面临这个生育就是可能就是生育机会不多的这些 那么大家可能要抓紧时间，可能还有一个扎堆啊生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一个单位啊，我了解到有的单位一下子啊，可能好一下子好多人都怀孕了， 嗯， 所以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我不能不做呀，是吧？啊，然后那这个确实就是存在这些现实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自然就会对这些女性产生影响， 嗯 啊， 其实企业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也是一个啊。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和这么一个参与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存在， 对，是的， 对吧？我们也要公平的看待企业， 是的， 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可以出台哪些啊举措啊，来缓解二孩背景下的女性就业困难？一方面是女性个人和她的家庭， 嗯 啊，一方面呢是她的雇佣方。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这确实是一个大的议题啊。那么包括我觉得就是这个议题之下，不光是他的家庭，还有用单位，还有其实还有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完善啊。所以那么分别讲吧，就是那么对这个对女性来，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影响来讲啊，其实因为你像这个以前。在没有啊，就是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就是说大家都是生很多，但是你很少看见这个女性啊有就是说要回归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外它并不限制这个生育数量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整体的舆论的问题啊，就是家庭的这种责任应该是不光是女性要承担，就是男性和女性要共同承担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一个家庭来讲的话这个男父亲他也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责任啊。所以在国外很多国家是对男性承担这样的一个抚养孩子的责任，他是用强制性的规定。 您的意思是说啊，不能只是在观念上认为哈，男的主外，女的 主内， 或者男的负责挣钱，女的呢负责带孩子。 对， 应该是两个人 对 啊都有所分工，但是呢，在抚养孩子这个问题上，都应该倾注时间， 对 啊，精力。 而且像在国，他不是很多奶爸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对一个家庭而言，他们有了一个孩子，那么他们是会看谁更符合，谁更适合带孩子。或者谁更适合工作啊，那么谁就去工作，或者谁就带孩子啊，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女的啊，你是妈妈，你就自然应该在家啊，不是这样。我在美国一个朋友，就是他和他先生，他们生了三个孩子，那么这三个孩子都是男，就是爸爸带的， 爸爸带 就爸爸当奶爸 啊,、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而且就是同时他在国外就是说，他有的假啊，你像比如说育儿假。也有女性的育儿假，也有男性的，而且就是像挪威，像一些北欧这种福利国家，他要求就是说，你的这个假都不能够转换， 嗯，必须自己 休了，就说你必须你自己得休，所以他把这个男性承担家庭责任作为一个法定义务。 哎，对啊，你看现在咱们也修改了，就是男性的那个生育假是不能给女方了， 对， 这其实也是 这个就是说 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 它代表一个我们的态度的 调整 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女性。他独特的一个义务， 我有一个朋友、啊、 而是共同的责任。 这个我是一个女性的朋友，她呢挣的比她老公多啊，多几倍， 嗯， 然后呢她平时工作也很忙，你想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对， 所以她老公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那这个家庭也很和睦， 是， 老公也没什么意见， 对， 哎，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 对，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分工会被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嗯、啊，当然了，可能还在提高当中啊，因为我也有在中国的朋友有当奶爸的，那大家可能就都觉得啊，就是他这个奶爸自己出去啊，那些在外面就推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些大妈啊阿姨就会问啊，说怎么是你带孩子、 嗯、 啊，就觉得好像他在吃软饭，所以可能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在转变啊，但是就是说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这种认识，这种意识要再提高。 好，这是在这个 家庭 方面， 这是对家 庭 啊。那么我先说对国家吧啊，其实国家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 我们生孩子它不光是一个家庭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我们社会人类繁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的一个 是一个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 对，息息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和个人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国家在二孩这个全面放开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该多去考虑怎么样能够提高和完善现有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啊。你像原来六七十年代生那么多孩子，他很多的单位是有托儿所、有幼儿园，包括有哺育室，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啊，但是就是在这一块的整个的公共服务上还不够。 嗯、 啊，还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提高，而且就是说对这个二孩家庭啊、 嗯， 那么相关的这种针对性的服务也应该考虑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的这个减税当中也包含了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家庭 支 出， 支出 啊，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很多的国家，像我们韩国，像包括我们国家台湾地区，他们都有这个类似于就是叫平衡家庭工作责任的相关的法律，就是说，你既要做好工作，那么你对家庭这样一个责任，你也应该法定规定。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他有很多出台这样的政策。 其实这些政策啊、有很多好处在哪儿呢？一方面是稳定大家的人心，是吧？ 是 有这个生育的意愿，或者是呢生了之后呢， 对， 我们没那么累，没那么焦虑，更和谐。另外呢，也可以更加的专注的去工作，那么让我们对于企业、对于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对， 你看现在呢，很多人是说我不敢生，因为这个幼儿园。啊，不好上， 很多问题， 费用比较高，对吧？再加上呢，这个看病各方面的问题，就刚您谈到的这种公共服务的问题，哎，如果这块的短板补上来， 对， 是吧？再加上呢，相应的这个税费能够 减免 ，哎，那么就会让大家 政策的这样一个扶持， 敢生敢养， 对对对， 啊，好好工作 是，是， 最终呢，就是我们不能只生，或者说只带孩子，我们。应该说对于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些作用，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作用的体现方式之一，或者说很多朋友啊都选择的方式就是工作。好，我们再回到最后，因为企业应该有哪些调整啊，或者说给企业哪些利好。 对，我觉得就是说企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确实是它会对企业的生产力或者成本它有影响，这个是会产生的。所以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国家给企业一些减负啊、减税啊，然后包括我觉得如果是说女职工比较多的这些企业啊，它在税收政策上还有一些倾斜 哦， 这样 你看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我们的企业都要交一个钱叫残保金，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您雇佣残疾人了， 对， 那么我会相应的给您减免。 对， 如果你没雇佣， 对， 那这个 你要收你一些钱， 按你这个收入的比例交钱啊。 对，对， 但我们不能去完全的对比。 对， 但是您刚才说的是考虑到这个单位的女职工的人数，或者说生了孩子的女职工的这个人数比例，给企业一些相应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支持， 就在税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扶持。 所以就是说，企业说那会把这个生了孩子的女职工看成一个宝。 那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啊、嗯、所以就是说不能完全由企业独自承担增加的成本。 嗯 啊， 不能完全 当然了， 企业 应该对企业承担，这是他应该的啊，因为你的员工嘛，但是就是说如果是由企业完全独自承担的话，他有的时候承担不起、 嗯、 那么他自然就可能会出现刚才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些案子的这些问题啊，他侵害 对他可以不顾嘛，过了之后他可以 对 违法解除嘛。 而且他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企业是在算的，因为我打过这样的案子嘛，他那个女职工比较多，他都是这样干，然后他知道你去找吧的，就是去起诉的人还是少，大部分人不敢或者大部分人不懂啊，所以他算下来，他觉得反正我如果是有人去找我，那我就认啊，没人找我就赚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啊，确实是就是也 当然一方面说明是企业这样做不合适，但是其实也可能也反映了就是我们在现有的阶段下，就是在对这个生育方面企业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上啊，可能国家还要更加重视一些，想办法减轻一些。 除了这个宣传教育之外呢，企业其实最应该是给他们算账，是吧？通过一些手段让企业他自己那个小账啊，算的是更加有利于保护哈、我们的这个妇女，或者说生了孩子。 而且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企业，你追求利润啊，这个当然是作为一个盈利企业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目标，但是企业它同时它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就是我们说的 CSR， 这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企业你是必须要承担的啊。就是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能够真正未来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它绝对是要考虑到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啊。所以也应该从其实你承担了相应的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想法啊，而不是只钻在这个挣钱啊，那么其实也更有利于啊企业，因为你的美誉度、你的信誉啊，还有包括你员工的忠诚度啊，然后包括你这个这些相关的利益相关人啊，他包括股东啊，他对你的这样一个看法，都是一个给你加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企业他在增加成本的同时，但是他其实他所获得的啊，因为你贯彻这样一个社会责任，你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无形的这样的一种 商誉， 商誉其实可能会他可能更是无价的啊。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企业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应该更有担当啊。 就是我们看到企业很多时候会树立自己的品牌， 是 啊，有些企业的品牌呢，就是说我有核心竞争力啊，有的企业的树立的品牌呢，就是啊，我们是中国制造啊，或者说有的企业树立的品牌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啊，我们大众的需求，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品牌观，那如果说有一家企业把他对于员工很好的这种福利作为他的一个品牌输出， 对， 那么事实上也会增加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对，因为你像在国外，他很多啊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他包括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他大型的企业，他对你这个制造商，他也要求你有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他把它作为，如果是你这种负面的信息很多，他是把你的这就在供应商上，就是在整个的供应链上，他是会可以把你取消掉的，你都没有办法发展啊。所以他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我们这个国就是说企业或者这个社会，那么对这个社会责任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啊。 其实缓解这个全面二孩背景下女性就业困难是一个一个长时间需要大家共同去集思广益，以及呢建言献策， 对， 还有最终的落实操作的一个话题哈。我相信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一些有利好性的政策也会落地，因为大家的这个呼声，我们也都是看到了。 对，是的。 就以这个个税改革为例啊， 对， 那最终还是落实在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对。 那么我们也想，保障这个妇女就业的公平，以及呢，在这个二孩背景下，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啊参与到公平的竞争当中去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啊，也会不久和大家来见面，我们也期待。谢谢李莹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或者说您自己哈、作为女性遇到了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法律权益受到了侵害，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希望能够给您一些支持和帮助。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见。 明天见。